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19集。甫一落地，魏无羡和蓝忘机便见一道黑影从林中窜出，尖叫着扑向一人，碧晨一剑将之劈为两半。地上那人脸色苍白，见了魏无羡忙大叫道：“魏公子！”魏无羡甩手一道符咒飞出：“四叔，怎么回事？”“ 伏魔洞，伏魔洞里的凶尸都跑出来了。”“ 我不是设了禁制吗？谁动了？”“ 没人动，是。” 这时前方传来一声轻斥，一个女声道：“阿宁。”黑树林中，十几名温家修士正与一个身影对峙着，那道身影正是翻着一对眼白狰狞至极的温宁。原先在他身上贴的密密麻麻的符咒所剩无几，他手中还拖着两具凶尸，已被他徒手撕得稀烂，黑血淋漓，几乎只剩两具骨架，而温宁还在暴躁地摔打他们，似乎不把他们挫骨扬灰便不罢休。持剑在最前的正是温情。魏无羡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不要动他身上的符咒吗？”温情连蓝忘机为何会出现在此也顾不上惊讶了，他说道：“没人动过，根本就没人进伏魔洞，是他发狂自己扯下来的，不光撕了自己身上的，他还把血池和伏魔洞的禁制都捣毁了，血池里面的凶尸全爬出来了。魏无羡，你快去救婆婆他们，那边顶不住了。”正说着，高处传来嘶嘶怪叫，几人抬头一看，几只凶尸竟是爬上了树梢，蛇一般盘在树顶往下龇牙，齿间流出恶人的不明粘液。温宁也抬头看到了他们，把手里已碎成肉泥的残肢一扔，一跃而上，直接腾空跳到了树梢。这棵树少说也有五丈之高，一跃之下竟能直接到达如此高度，爆发力惊人至极。而温宁上树之后，两掌便把那几具凶尸撕得肢体乱飞，空中洒落一阵血雨。而他还不满足，朝另一边落下。魏无羡拔出陈情说道：“蓝……”他本想拜托蓝忘机先去救其他人，他来对付温宁，回头一看人已不见，正心焦如焚，却听见琅琅琴音震天响，惊起黑树林中乱鸦狂飞。原来不消魏无羡开口拜托，蓝忘机已经先行去了。魏无羡心下一松，陈情送到唇边便是一声长鸣。温宁落地的身形微微一滞，魏无羡趁机道：“温宁，认得我吗？”那边琴音响了三声便不再有声息，说明蓝忘机在三响之内便将失控的凶尸们尽数定住了。温宁微微沉下身体，喉底发出低低的嘶鸣，那模样仿佛一只警惕不安蓄势待发的野兽。魏无羡正欲再吹，忽然觉察温苑还紧紧抱着他的腿，大气儿也不敢出，方才居然一直把他给忘了。魏无羡连忙提起温苑往温情那边一扔，说道：“带他躲远。”正在此时，温宁却猛地扑了上来，仿佛巨石压顶，魏无羡被撞得整个人向后飞去，重重摔在一棵树上，喉中一热，骂了一声。蓝忘机刚折回来就看到这一幕，神色巨变，夺到魏无羡身前。温情刚把温苑推到旁人怀里，本想去查看魏无羡的伤势，却被蓝忘机抢在身前，顿时一怔。蓝忘机几乎是把魏无羡抱在怀中，握着他的手直接输灵力。温情忙道：“你先放开他，不用，让我来，我是温情。”岐山温情乃是第一流的医师， 蓝忘机这才止住了输送灵力，让温情查看魏无羡情况，可握着的手仍不松开。魏无羡却一把拨开了蓝忘机，说道：别让他过去。温宁打伤魏无羡之后，垂着手臂朝山下走去，那边正是其他温家修士躲藏凶尸之地。温情冲下边喊道：跑，都快跑，他朝你们那边过去了。魏无羡挣开蓝忘机，提着一口气追上去。蓝忘机又赶上来问道：你的剑呢？魏无羡一把挥出12道符咒，说道：早不知扔哪儿去了。12道黄符在空中排成一列燃烧起来，打在温宁身上，仿佛一道火链，瞬间将他锁住。蓝忘机反手在琴上一拨，温宁的脚步仿佛被无形的线牵绊住，定了一定，略为艰难地继续前行。魏无羡将陈情送到唇边，因刚遭过一击，吹出了些血沫，眉宇紧蹙，却仍是强忍着胸腔里翻腾的血腥和痛楚，一丝不颤地吹了下去。二人合力之下，温宁跪地仰天长啸，黑树林中树叶阵阵震颤。魏无羡终于忍不住呛出一口鲜血，忘机琴音陡然厉啸起来，温宁抱头狂吼，蜷缩在地。温情凄声道：阿宁，阿宁。他要奔上前去，魏无羡却道：当心。温情见弟弟被琴音所扰，痛苦万分，虽然心知温宁这个状态若是不下重手恐有危险，却仍忍不住心疼温宁，说道：韩光君，手下留情啊。魏无羡道：蓝湛，你请。 公子。 魏无羡忽地一怔，说道：等等，蓝湛，你先停手。这声音是从温宁那边传来的。蓝忘机五指在琴弦上一压，止住了余音的震颤。魏无羡道：温宁。温宁艰难地抬起了头，在他眼眶中的竟然不再是狰狞的死白，而是一对黑色的瞳仁。温宁张了张嘴，继续道： 魏公子。 仿佛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，似乎就快咬到舌头了，可是的确是人话，而不是无意义的咆哮。温情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半晌他突然一声大叫，连滚带爬扑上去吼道：阿宁。两人被这一扑扑得齐齐倒在地上。温宁道： 姐姐。 温情一把搂住弟弟，又哭又笑，埋在温宁胸口说道： 是我，是姐姐，是姐姐，阿宁啊。 温情不停地叫着温宁的名字，其他的修士看样子也想扑到一起，然而不敢，只是相互大叫大笑着胡乱拥抱了一轮。四叔狂呼着朝山下奔去，说道： 没事了，成了成了，阿宁醒了。 魏无羡走过去，蹲到温宁旁边问道：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温宁仰躺在地上，四肢和脖子还有些僵硬。 我。 他卡了半天，终于道： 我好想哭，可是我哭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 沉默片刻，魏无羡拍拍温宁的肩，说道： 记得的吧，你已经死了。 确定温宁当真清醒了之后，魏无羡心内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他成功了。当初因为魏无羡一时的冲动愤怒，把温宁催成了低阶凶师，虽然让温宁亲手指认 并撕碎了虐杀他的那几名督工。可是温情苏醒之后，面对这个完全不认的他，只会像疯狗一样低声咆哮，四处撕咬，想吃肉喝血的弟弟更加痛苦。冷静下来的魏无羡信誓旦旦地对温情许诺，他有办法让温宁恢复神智。可谁知道他根本只是夸下海口，想让温情先安心而已。实际上魏无羡根本也没什么把握，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数日的绞尽脑汁废寝忘食，竟然真的让魏无羡完成了自己的承诺。温情捧着温宁苍白的脸，泪珠大颗大颗滑落，最终仍是忍不住像看到温宁尸体那天晚上一样放声大哭起来。温宁手脚僵硬的在温情背上抚摸，越来越多的温家人从山下走上来，不是扑过来加入一起哭的行列，就是用敬畏而感激的眼神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这边。魏无羡知道温宁他们姐弟一定有很多话要说，温情也必定不会愿意让外人看到他哭哭啼啼的模样，说道：“蓝湛。”蓝忘机望向魏无羡，魏无羡道：“来都来了，要不要进去坐坐？”二人走到山上一处阴风阵阵的洞口前，蓝忘机道：“伏魔洞，没错，这名字我取的，怎么样？”蓝忘机默然。魏无羡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肯定在说不怎么样，传出去后我也听到有些人议论了，说我一个修鬼道的本身就是大魔头，怎好意思给自己老巢取名叫伏魔洞。”蓝忘机不置可否，二人已步入洞中，魏无羡的笑声在空旷的洞穴内回荡不止。不过其实他们都错了，我取这个名字根本不是他们理解的那个意思。何解？简单，只因为我经常在这儿睡觉，有魔头趴在地上睡觉的洞可不就是伏魔洞。二人进入主洞，蓝忘机道：“那血池呢？”魏无羡指着洞内的一潭幽水说道：“血池就是这个。”洞中光线暗淡，那潭水不知是黑是红，散发着一股不轻不重的血腥气味。原本潭边拉起了一圈禁制线，已被温宁毁坏，魏无羡将之重新拉起打结加固。蓝忘机道：“阴气重重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对，阴气很重，适合养邪，这儿是我用来养一些没练完的凶尸的，你猜底下沉着多少？”“哼，说实话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池里的水闻起来越来越像血了。”不知是不是光线缘故，魏无羡的脸色格外苍白，那笑容看上去也隐隐有森然之意。蓝忘机静静地看着魏无羡说道：“魏婴。”“什么？”“你当真控制得住吗？”“控制什么？你说温宁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你看他都已经恢复神智了，史无前例的凶尸，万一他再发狂该当如何？对付他发狂我已经有经验了，他是我控制的，只要我没问题他就不会出问题。”静默片刻，蓝忘机道：“那若是你出问题了呢？”“不会的。”“如何保证？”“不会，也不能。”“你打算从今以后一直如此吗？”“一直如此怎么了？瞧不起我这片地盘吗？这座山头可比你们云深不知处还大，伙食也比你们那儿好多了。”“魏婴，你明白我是何意？”听蓝忘机这么说，魏无羡无奈地道：“蓝湛，你这个人真是绝了，本来我都调转话头了，你又拉回来。”这时喉间微微发痒， 一阵突如其来的血气上翻，魏无羡隐忍地咳了两声。见蓝忘机要来握他的手，魏无羡一闪，说道：干什么？ 你的伤。 免了，这点小伤浪费灵力做什么？坐会儿就自己好了。蓝忘机不跟魏无羡废话，又去捉他的手。正在这时，洞外走来两人，温情的声音道：坐会儿自己就好了，你当我是死的吗？他身后跟着的便是拖着一只茶盘的温宁。温宁的皮肤一片死白，脖子上还能看到未擦拭干净的皱纹。而抱着温宁小腿的便是温苑，他一进来踏踏踏冲到魏无羡身边，改挂到魏无羡的腿上。见魏无羡和蓝忘机不约而同地望向自己，温宁的嘴角动了动，似乎想笑，然而他脸上的肌肉是僵死的，牵不起来，只得招呼道：魏公子，蓝公子。魏无羡抬起一条腿，把温苑提到空中晃了晃，说道：你们怎么进来了？这么快就哭完了？温情恶狠狠地道：你看我待会儿怎么让你哭。虽是这么说，声音里却还带着浓浓的鼻音。魏无羡道：笑话，你能怎么让我啊？温情走过来就是啪的一掌拍在魏无羡背上，生生把魏无羡拍出了一口血。魏无羡满面不可置信说道：你好毒。说着便两眼一闭晕了过去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